弟兄姊妹们平安， 平安。 非常荣幸也高兴都回到你们当中，你们教会就是很温馨，非常的很兴奋，也是很快乐跟你们在一起。阿门。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父上帝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门。我要你们想一想最伟大的人是谁，所以这个伟大跟这个伟大不太一样，真的这个也许就是这个伟大，所以这个伟大对我中文不得了，所以刚才查理跟我说这个伟大是这个伟大的因为经文上说他们争是谁，争谁伟大啊，那这个就是伟大。反正你们要想一想谁是最伟大的，就是伟大伟大吧，伟大的所以你们可以想一想哪一个是最伟大。好，那不用出声音但是有没有人想最伟大的人是幼稚园老师，或者一个每天很耐心地很辛苦地待在家里的妈妈，照顾他一两岁的小孩？没有人想到这个人是最伟大的。那今天在我们早上的经文，我们刚才听的经文，耶稣说这样的人就是伟大，就是他是伟大，谁是伟大这都一样，谁是伟大，耶稣告诉我们是这样子的。这个经文说，刚才我们听的经文说耶稣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幕后的，做众人的用人。于是耶稣领过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门徒中间，又抱起他来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之前门徒都在争谁伟大，谁是最大的嘛，那意思说你不对了，你们如果要当大人，要接待小孩子，接待小朋友，这个才算是在上帝的国是伟大的事。耶稣跟门徒这样讲之前，门徒就是在争论他们当中谁伟大。他们认为为了当伟大的人，你必须有大大的能力、权威和尊荣，你就是要掌管统治别人，管甚至管辖别人。那在下一章马可福音下一章第十章，其中两个门徒就跟耶稣要这样伟大的位置。雅各和约翰在那里来跟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之后耶稣就跟这个全部十二个门徒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不是耶稣自己，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在这段耶稣讲的跟今天的经文一样，谁愿为大的，谁愿为首先的，就必须做你们的用人，做众人的仆人。耶稣很清楚，在上帝的国里面，当伟大的人不是看你有多少权力或者尊荣，一个伟大的人就是那位很谦卑地服侍别人，对不对？那么在这里或是应该澄清一下，人这样卑微地服侍别人的角色或者用处是什么，特别是这样的服侍跟他们跟上帝的关系是什么。 人是不是透过这样的服侍别人就赚得上帝的恩典？上帝看到这么人这么做就说太棒，这人是值得拯救，我就拯救他，让他上天堂。不是这样，要记得有不少非基督徒，不少非基督徒当幼稚园老师，也有不少非基督徒的妈妈带在家里教父服侍他们的小孩，但他们绝对不是因为这样的服侍而得救。人就是没有办法靠他们的好行为获得上帝的恩典，获得上帝的拯救。人如果想要靠他们的好行为得救的话，他们就是要百分之百完美的做才做好，但没有人是做到这么好的地步。百分之百完美的不是别人，连一点都没有骄傲或者自私。当基督徒卑微地服侍别人的时候，这是因为上帝首先已经卑微地服侍他们，特别是为他们卑微地受苦受死在那十字架上。耶稣为你死，并不是因为你很会服侍别人，他为所有人死，就是因为他爱，他怜悯所有人，并且上帝借着他的道与圣灵，也借着洗礼，使你相信耶稣，就是使你与他2000年前的救赎大功连接起来。一样不是因为他这个错，一样不是因为你很会服侍别人，乃是因为他爱你，他怜悯你。上帝是这样白白地服侍你，拯救你，并且就是上帝这样服侍你，自然产生你这一位已经是基督徒的人，你对别人的卑微服侍。好，是的，借着耶稣2000年前救赎大功，借着你的洗礼，借着上帝的道，借着圣餐，上帝已经白白地给你成就，并且持续地给你成就你所真正需要的罪蒙赦免，与上帝和好，并且永生。因为上帝已经成就了这一切了，他已经这样服侍你了，所以现在你还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你应该如何过你的日子呢？你就是应该好好地服侍别人，就像上帝首先服侍了你一样。你记得耶稣被卖的那一夜，那一天晚上是如何服侍了他的门徒呢？他最重要的服侍就是为他们，也为我们设立了圣餐，就是给他们，也给我们，也一直持续地给所有基督徒耶稣自己的身体宝血，为了赦免我们罪人的罪次的圣餐，就是领受耶稣的真身体宝血，为了赦免我们罪。这是那天晚上耶稣最大的服侍。但是他那天晚上还给他的门徒什么样另外一个服侍呢？我想大部分知道，耶稣就给门徒洗脚，洗他们的脚，并且他洗完他们的脚之后，他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就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的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耶稣当天服侍了他的门徒，便叫他们照样 俯视别人，卑微地俯视别人。那么耶稣虽然没有洗我们的脚，但是他在洗礼里面洗我的心，他就是洗掉我的罪，这是更大的俯视。我们也应该照样俯视别人。圣经常常提到这个，我们要俯视别人。比如说在彼得前书第四章，个人要照所赐的恩赐彼此俯视。加拉太书第五章，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俯视。还有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保罗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是非常清楚的，上帝给我们基督徒的呼召是要服侍别人。我今天早上的经文里，耶稣给我们的例子是要服侍小孩子，接待小孩子。他为什么选择小孩子呢？或许是因为小孩子在社会上是最没有价值的，最没有这个位置的地位。我们当然要服侍掌权者，要服侍长辈的。但是小孩子呢，他们就算不了什么。耶稣的意思可能是说，连最没有价值的，所谓的社会价值的，最虚弱的，社会所看不起的那些人，就是他们，我基督徒要谦卑于服侍他们。那么我还不是那么熟悉罗恩堂这个教会，每个教会都不一样，我还不是那么熟悉你们，但是至少我知道你们其中一个特色就是照顾服侍孩子，就是像今天耶稣说接待孩子，你们这个教会一直不断的都在做这个非常好的服侍，感谢主。那你们是不是因为好好的看今天这段经文开始做？我不晓得。但是无论怎么样，无论怎么开始的，这真的是好的，肯定是上帝喜悦的事。那我想现在试着让我们多了解基督徒如何服侍其他的人那可以用一个纷乱我们每天生活的方法来了解所以我们基督徒里所有的人同时活在不同的领域里面所以有意思说，第一个最基本的是家庭的领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我家人，那有些还是跟父母一起住，或者是跟爷爷奶奶住，或者你跟你的孩子住，或者你是单身，但是你还是有家人，所以每一个人就是生活在一个家庭里面。那以前的人，他们的工作也就是在家庭里面，无论你是农夫或者是结账的，那就是至少从工业大革命之后，常常我们工作的地方没有在家庭里面，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另外一个领域就是你家庭之外的工作领域所以你那边也是接触到不少的人。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整个国家社会，包括你的邻居，那你也是生活在这个地方，也是跟其他的人接触。那最后就是教会的领域那当然只有基督徒在这个教会领域，但是其实所有的人都是跟上帝有的关系那以前的人，特别是比如说在十六世纪的欧洲人几乎都是基督徒，所以他们都是在这个教会领域里面反正有这四个领域，家庭、工作国家、社会还有教会的领域那以前的人比如说在十六世纪的欧洲的人这个马丁路德那时候，他们会其实到现在也是一样，很多人会看 唯一的或者最属灵的领域。所以你在哪一个领域俯视其他人，那他们会认为，今到今天认为，有些人认为这个你在教会的领域，你在教会所做的服事，这个是唯一圣洁的，是上帝最喜悦的事情。那其他的领域里面的服事无论是家庭的工作或者社会的，那都必须做的。但是你如果可以离开你的家，离开你的工作，离开社会，进入一个修道院，当做一个修士或者修女，哇，就是很属灵，你可以在那边好好服侍上帝，可以做属灵的事，看圣经祷告。他们认为这个是最属灵的，并且可以让你快速地上天堂。但是这样子看我们基督徒的服侍哪一个重要或者哪一个属灵，这个看法是错的。那教会当然需要人在那里服侍，这的确也是很重要的。但是首先，甚至在教会的领域里面，你服侍的对象还是人，而不是上帝。那当然，圣经提到说我们要服侍神，不是上帝。但是这个主要是说我们在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上帝不需要我们给他什么服侍。这个话我们会想到这个马大跟玛利亚。那马大认为他不再服侍耶稣，给他中餐，对不对？但是玛利亚就坐在那边听耶稣的教导。那马大很气，那为什么玛利亚没有帮助我？耶稣叫他赶快帮助我。那耶稣说什么？玛利亚选的最好的部分不会抢夺了，是什么意思？耶稣是上帝，耶稣需要马大给他中餐吗？那我们很难怪马大，他做的是好事，但是他的态度有问题，他认为他很伟大，他在服侍上帝啊。但是耶稣之前已经给5000多人吃饱，给4000多人吃饱，他有办法吃饭。那玛利亚选最好的部分，就是从耶稣领受他的教导。我们在上帝面前主要是一个领受，一个被动的领受他的服侍。所以在教会的服侍，甚至牧师传道人，我们可以说没有在服侍上帝，我们在服侍人。像现在我就是在教导宣讲上帝道，上帝通过我服侍你们，我们是在服侍上帝。所以首先关于这个教会的利益，我们是在服侍人，并且上帝不要你，当然不要你离开你的家庭，离开社会国家，为了去一个修道院，或者为了整天每天都在教会里面，就忽略你的家人，忽略你的工作，这些上帝不要你这样做，那上帝想要你继续留在你的家庭里面，你继续活在你的国家社会里面，你继续在你的工作里面，在这些地方上帝把你放在那些位置，好好的服侍其他的人，并且所有在这些任何领域里面的服侍都一样是属灵的，是圣洁的，是上帝所非常喜悦的事。上帝把每一个人放在他们各个不同的位置里，就是为了好好服侍他们周围的人。最基本的位置就是你家庭的位置。你如果比如说是一个妻子，又是一个妈妈，你就知道上帝肯定要你好好地服侍你的丈夫与孩子，因为他们，你的丈夫跟你的孩子，他们只有你这一位妻子或者妈妈，只有你这一位，你的位置，你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完全是靠你，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也是可以说是非常属灵的，因为你完全确定到这个是上帝要你做的事情，因为上帝没有，可以说不能通过其他人。你就是这位丈夫的妻子，就是这些小孩子的妈妈，那你就好好服侍他们。在家庭里面，夫妻也要彼此服侍，所以当然就像妻子服侍丈夫，丈夫服侍妻子，丈夫也是照顾他的孩子，父母也要对服侍他们的孩子， 耶稣今天就谈到服侍孩子，孩子要服侍他们的父母，特别是父母年老的时候要服侍他们。那你想要更服侍别人呢？那你就是从家庭来开始，你就看你哪一个家人、哪一个亲戚，他们特别需要你的帮助，那个帮助是什么？你就好好服侍他们，就是非常属灵的。那我们接下来谈一下家庭外面工作领域。从工业革命后很多甚至大部分的人的工作就是在他们家庭之外，也就是早上离开他们的家庭、他们的房子为了去上班。那么你如果是这样做的话，在外面工作的话，你应该怎么样看、怎么样看待、怎么样了解你工作呢？你应该看这工作就是一个好机会服侍别人。那么或许你想到的就是透过你得到的薪水，你就可以照顾你自己、照顾你的家人，这个没有错，这个也是很好的但是还有透过你的工作本身，你就是在帮助其他的人。你如果是老师的话，你当然就是在服侍你的学生。你如果是工程师，你所设计的产品就是在帮助人的，你就好好的做你的工作，上帝让你这样服侍其他的人这个很棒的事，那就好好的做，就是上帝让你做的，好好的服侍别人。接下来是国家和社会的领域。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今天不谈，我这个题目可以谈很久但是这个领域也是很重要的并且当国家社会像现在，特别是在美国，就是我了解也算是在台湾，当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越来越离开很多基本道德观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教会、我们基督徒在这个领域需要越来越大、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们越大的角色是越来越重要的，就是这就是当光、当眼的角色因为可惜这个社会越来越离开上帝这个道德的一条路。所以以前教会跟社会是一起走弯道的方面，但是可惜我至少美国走的已经非常弯，那就是我们台湾也是慢慢走向西方国家一样。那我们教会就是要站起来，要为这个正确的道德观来见证不容易，怎么做是不容易，但是要做。那我们要当好公民，我们要当好邻居，我们要关心我们的国家，关心我们的社区，这都是好的。我们当然要国家社区的人信耶稣得救，这当然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也要帮助别人其他方面的需要，比如说提摩太前书说我们应该为政府人员祷告，所以国家里面的人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度日。我们当公民要好好的研究不同候选人的立场是什么，然后就用智慧去投票。我在社区里面要与邻居们尽量一起维持一个好又有规律的环境，这都是好的，上帝要我们做这样的服事。那剩下的是教会的领域，那这领域或许是最复杂谈的，那今天我只能简单的提出一些基本的原则。那我要用的方式是就是教会里面会说有两种不同的人，那或许你没有想过这样子，但是教会有基本上有两种人。那第一种人呢他就是正式里讲话，正式里公开里讲话。那另外一种人、另外一批人，他们就是聆听这些话。那为什么这样说？那第一种人当然就是这个在教会，所以这第一种人也就是所谓的传道人牧师，他所教导的学者就是上帝的道， 就让我们想到马大跟玛利亚，所以耶稣在那边好好的宣讲教导上帝的道，那这个牧师传道的就是耶稣的代表，好好的宣讲教导，那会众做什么呢？应该像玛利亚好好聆听。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教会没有马大的角色，非常有马大的角色，但是特别是主日崇拜的时候啊，这段时间主要是上帝好好透过他的道，当你们有圣餐的时候，透过圣餐好好的服侍我，那我就被动地领受他的服侍啊，这是很棒的事情啊。所以第一种人，这个牧师传道人，他们的责任，他的角色就是好好地、认真地、正确地宣讲教导上帝的道。那第二批人主要的角色或者他们的服侍，就是好好地专心聆听、学习这道，并支持这道的宣讲与教导。当然包括为教会祷告还有奉献，所以这个上帝的道会继续在这边被宣讲教导。那即使在圣经里面，当圣经提到这两种不同的人的时候啊，所以比如说新约圣经书信常常提到这个牧师的角色是什么，那当圣经新约圣经提到好牧师的角色跟会众的角色，大部分都是说好牧师当然是清楚教导上帝的，他对会众的责任是什么，那会众的责任是什么呢？这就是圣经所说的，不是法律去说的。会众的责任就是尊敬这个讲道的人，尊敬这个宣讲上帝道的人就是支持他，那也包括奉献为了让他专心这么做也是听从他，不是因为牧师怎么样，是因为他代表上帝。为什么我喜欢穿一个教会的制服？因为我不要你们看白牧师，我不要你们了解我是代表，我是一个制服，我在一个神圣的工作里面，我是代表耶稣的。有些牧师也会穿个白袍，也更是这样子，那不要看我自己这个白袍遮盖了我，我是代表耶稣基督，我是讲他的话。所以你所尊敬的、所听从的，不是我，不是牧师，是上帝自己的道。那当然，牧师要好好地、很准确地教导、宣讲上帝的道，不要让你们走歪了。但是圣经、新约圣经，你如果看的话，真的是常常提到这两者不同的责任。那么我是从这边开始谈教会的领域，是因为我要强调。对大部分的基督徒来说，你们来教会，特别是主日崇拜，你们来主要不是为了服侍上帝，也不是为了服侍人，你们来到主日崇拜，主要是为了领受上帝对你的服侍。主日崇拜是你属灵充电，属灵充电，充电的时候。而不是你属灵好服侍的时候。我们所有基督徒周一到周六，我们都在认真热烈地在做好多属灵的服侍，在我们不同领域里面好好地服侍我们周围的人。等到主日崇拜，我们非常需要也非常享受好好地休息，好好地安息让上帝重新好好地服侍我们。我们就是被动地领受上帝的服侍，上帝透过他的道，透过圣餐赦免我们的罪，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重新得力。那么上帝这么做，不仅坚固我们与他的关系，这个还是最重要的，但是另外他也服侍我们，这样子也是给我们更多力量，可以隔天礼拜一的时候重新开始新的一周的时候，在我各个的领域里面的角色位置里面，我们好好服侍我们周围的人。好，这个就是最基本要谈的关于教会的领域。但是当然教会这个领域 也有不少所有弟兄姐妹们不仅是牧师传道的可以服侍的好机会，这个都是很好的。你的龙恩堂就是其中一个，就是服侍你的社区的孩子这个可以算是一个教会的服侍。其实这样服侍社区的孩子应该是算是另外一个领域，对不对？根本就是这个国家社会的领域，你们好好服侍他们。所以比如说你们当然你们的目标，最终的目标就是让那些孩子相信耶稣得救，希望他们全家里相信耶稣得救，这是最终的。但是即使他们没有信耶稣，你还是服侍他们，这也还是好的。这也是上帝要你每一个基督徒就是关心起他们，即使他信不信，我们还是关心他们。那同时我们求上帝使他相信耶稣，咱们这个服侍是很棒的。那当然也有很多其他方面教会需要弟兄姐妹们的帮忙，甚至主日崇拜的时候不仅有牧师传道人，还有这个最好也是有一位司祭，也是很重要的，带我们可以唱一些圣诗，圣诗也是上帝的道，加上音乐是很棒的事情啊，有司祭就比较容易唱。还有这个管这个音响的这个人也是很重要的，所以你可以听过讲到，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协助上帝道的角色。但是教会尽量要，特别是主日崇拜的人服侍的人太多了，因为主要是希望更多人最多人可以好好领受上帝道，这个是特别的时刻，他的道的时刻。那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崇拜之外的服侍的机会，这个都是好的当然对，还有其他的服侍。但是无论怎么样根据圣经要强调的是这个，我们教会的服侍，无论是牧师的或者任何其他弟兄姐妹们的服侍，这些都不是你其他领域里面你所做的服侍，这些不是更属灵的或者更圣洁的。所以你在教会的服侍是很好的，但是你在家庭、你在工作、你在社会也都是非常好，也是属灵的，也是圣洁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家庭的服侍反而是最属灵的，家庭的服侍是最属灵的。因为比如说按照圣经所说的，连牧师都必须好好你在这个家庭领域里面做得好，就是好好你照顾他的家人，他才有资格当牧师。所以这个家庭是首先的，如果你没有好好在这里面，就不能在教会里面正式做服侍。并且家庭的服侍是你最最确定是上帝要你做的，因为比如说没有人可以代替你这一位丈夫给你妻子他所需要的丈夫的爱，只有你，你就好好的做，这肯定是上帝的旨意，因此也就是非常或者最属灵的。好，这就是一些基本的教导来看我们基督徒在不同方面不同领域我们如何服侍。我希望透过这些解释，你现在有一个像这样的想法是的，上帝就是给我很多不同方面我可以服侍别人，并且这些都是属灵的，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事，太好了。那我就继续靠着圣灵的帮助热烈地去服侍我周围的人。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在基督里的新我或者新人，就是喜欢听上帝对我们生活的旨意是什么，我们也就很想要去做。我希望今天早上至少有一点点你有这个感觉，但是同时你有可能有另外一个感觉，那就是我很多方面做得不太好，我就是没有在好好地服侍我的家人、邻居、同事等人，我主要是顾我自己而已，不怎么关心别人。那如果 你这样或类似地看到你的罪的话，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每一位基督徒不仅有那一位在基督里的心我在他里头，我们都还是有那一位很固执的反思我们在自己的罪性里的老我或者旧我。那老我就是不要服侍别人，就是不想要遵循上帝的旨意，只想要遵循自己自我中心的旨意。你如果因为看到你的罪的确有这样难过烦恼甚至害怕的感觉，其实这是好的，这是好的。如果你有这样的感觉，上帝的律法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不断地显出并定我的罪。耶稣说看见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耶稣就是招你这一位还是罪人的基督徒。你如果反而真的连一点都没有看到你的罪的话，那么这就很可怕。因为看见的人就是用不着医生了。你认为你都没有罪吗？那么你也就认为你不需要耶稣了。但是我们每天都非常需要耶稣了。我们每天只靠上帝在基督里的恩典与怜悯才活着，并且今天早上上帝因着耶稣的缘故再一次赦免一切的罪，包括你常常不怎么想要俯视别人这个罪。我之前提到耶稣在马可福音下一章第十章他对门徒所说的，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不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耶稣自己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我们常常跟耶稣的门徒一样，不愿意当众人的仆人服侍他们，但是耶稣还是来服侍我们这些不怎么愿意服侍别人的罪人。上帝的儿子2000年前来称为人，就是为了服侍我们罪人，并且为我们罪人舍命做我们罪人的赎价。耶稣2000年前已经这样服侍我们，但是你受洗的时候，耶稣的服侍就具体来到你自己的这个人。借着洗礼，上帝就赦免你的罪，赐给你圣灵，并使你与基督联合的连接在一起。圣经说借着洗礼，你与基督一同埋葬，一同复活。圣经另外说借着洗礼，上帝给你披戴或者穿上基督了，基督的公义袍子就披在你的身上。现在父上帝从上面往下看到你的时候，看到你这样有披着穿着基督的义袍的时候，他就算你，就称你也是100%的公义的，100%的完美的在基督里面。甚至今天早上借着他的道，上帝再一次地服侍你，赦免你的罪，坚固你的信心。当你有圣餐的时候，上帝再一次地服侍你，再一次地赦免你的罪，很奇妙地真的使你与基督联合了。你把他的身体宝血吃进去喝进去，非常宝贵，基督真的与你同在了。如果回到我们今天主要的经文马可福音第9章，门徒本来都在争论谁伟大，耶稣回答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末后的，做众人的用人。那谁是首先的，谁是 幕后的当人上帝是最后、哦、当然上帝是最首先的，上帝就是上帝，他一定是首先的。但是呢，在基督耶稣里，上帝反而成为幕后的，他在十字架上就是最最幕后的，因为他有世界上所有人的罪，包括你的罪，在他的身上，这个是最幕后的。但是他完全受完圣洁上帝对这些罪的愤怒之后，耶稣就胜过这一切，胜过你的罪，胜过我的罪，胜过撒旦，我们胜过死亡。第三日荣耀里复活，四十天后又荣耀里升天，回到他父上帝的右边，那最首先的位置。基督现在不仅按照他的神性，他现在也按照他的人性，也真的是首先的。那么你呢？因为你的罪在你自己里面，你就是幕后的，我也是幕后的。但是借着我们的洗礼，上帝就使我们与那首先的基督联合了。现在我们在基督里面，也就是首先的，我们是首先的，很奇妙，这真的是奇异恩典的。那么我这些在基督里当首先的人，我们现在做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什么都已经有了。我们不必担心我们自己，我们不必跟别人争谁大，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是最大的，所以我就谦卑俯视别人，当别人的用人。这么做就是首先的人所做的事，我们可以这么做，我们也就去做。上帝所赐诸人万平安，并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心怀意念。阿门。